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两天不见，分外想念。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爱得更久点，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我们可以暂时在音乐中远走高飞，忘掉白天的所有的劳累，还有那些琐碎的一切。如果你也想在音乐中为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让他们今天晚上超开心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 我爱的无所谓， 路边那朵蔷薇 谁红的纯粹，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 飞 天亮走到天黑， 从不惧怕。 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演唱的《远走高飞》啊，让我们在音乐中呢，开始就觉得好像很轻松，真的像是踏上了一场旅行一样。1月15号周一的晚上，我是韩丽，在建外大街14号恭候各位朋友。下面这首歌呢，是刘妈妈要送给宝贝的。今天呢是宝贝10岁的生日，要把这首来自梁静茹妈妈送给她宝贝的《呵护》，送给自己的孩子周小玲。想对你说，亲爱的玲玲，一晃10年了，你给妈妈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希望你以后健康平安。 从你来到我生命的那一天，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 妈妈的心声。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觉得你很普通，觉得你好像什么事情都做得很糟糕，但是在家里，在妈妈的眼中，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越来越好的。等到听到这样的歌曲，真的会很感动，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每天早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下子戴上了盔甲，去开始面对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需要面对的问题。回到家中，我们又可以一下子栖息到柔软起来。李健这一首《我始终爱你》送给你。 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 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李健的翻唱我始终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苦衷还有一些故事，但是如果可以珍惜，可以有机会告诉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这一生能够让我们心动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喜欢可能只是乍见之欢，但爱才是久处不厌。所以能够让你产生爱的感觉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最好的未来，猪猪生日快乐。 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我们用爱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听到了北京音乐广播此刻正在为你带出的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有特别想听的歌，有特别想祝福的人，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告诉我。下面这首歌是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当然现在也有可能你会经常听的张学友，但是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管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不愿面对的人皆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爱过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见你在深夜里麻醉，不愿面对男人皆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变得难以解释你的妩媚，你该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再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怎样会让我心碎。 确实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经过他演唱呢，也会让你更有亲切感。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 SS 石木辰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今天呢是他们经理结婚的日子，那刚刚呢参加完婚宴回来，感觉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在人群中准确地找到归宿的人。在这里呢要祝福经理夫妇 然后也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余生还很长，我相信我一定会遇到那个可以跟我牵手走到白头的人。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新婚的经理，也送给2018年同样单身的我们，我爱你。2018年才开始的15天，接下来还有300多天呢，你怎么知道自己还会继续单身呢？当然我们也沾沾经理夫妇的喜气，把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送给你们的经理，同时呢也送给很多在2018年准备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们，祝你们天长地久，继续爱下去吧。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这样的周丽演唱这首非常诙谐很幸福感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让一个人坐在下班的公交车上开始感觉着孤独，现在心情好一点的 Mr. Lonely 1117觉得冬日的深夜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真的是好多人都非常喜欢。 你在我身旁， 而这首也是呀。 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带着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夜多姿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派送祝福。这首歌是来自一个人类俄语这位听友要送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他说他要是听到了就能原谅我了，所以一定要送出刘惜君的遥远的歌。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你的笑声我的笑声编织在一起， 歌到底有多大的魔力，一份祝福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奇迹。我想刚才这位点播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之间刚才的那种紧张的局面应该可以缓解了，这就是祝福的力量。请永远不要忽视祝福的力量，也永远要相信在你的一种祝福的力量之下，会有人因此而开心，因此而更自信。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 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要带出1月15日周一晚上爱得更久点的最后一份祝福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所有的订单，不能一一满足，深表抱歉，因为有的歌曲可能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但我会看到你的祝福，明天后天有机会一定会帮你传送的。而下面这首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小薇爱喝酸奶朋友生日快乐。这首甜甜的歌曲是你们宿舍的好朋友要为你点播的，他们希望你在全新的一岁当中也遇到甜蜜的爱情，更漂亮，更自信，更快乐。好吧，美好祝福听者有份。男左女右姐， 趁着世界弥漫薄荷般的气味而变，你的呢喃不停吹，所有孤单寂寞都被悄悄震碎，你的眼神就像流浪者的和煦柔情，我的身体任性飞洗涤所有悲伤烦恼，带安慰。关于我们，我只想说，简单一句。